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七十七，魏纪九，高贵襄公下。甘露元年春正月，汉姜维进位大将军。二月丙辰，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，与诸儒论夏少康、汉高祖优劣，以少康为优。夏四月庚戌，赐大将军昭衮冕之服，赤系复焉。丙辰，帝幸太学，与诸儒论书义及礼，诸儒莫能及。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、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裴秀、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，并主文论，特加礼义。魏秀为儒林丈人，审为文集先生。帝幸疾，请诏欲速，以望职在外，特己追风车虎奔五人，没有集会则奔驰而至。秀前之子也。六月丙午，改元。姜维在中提，义者多以为为利已竭，未能更出。安西将军邓艾曰：“陶西之败，非小失也。士卒凋残，仓廪空虚，百姓流离。今以策言之，彼有成胜之势，我有虚弱之时，一也。”彼上下相袭，武兵犀利，我将意兵心，气仗未复，二也。彼以船行，吾以陆军，劳役不同，三也。敌到陇西，南安岐山，各当有守，彼专为一，我分为四，四也。从南安陇西，因食羌谷，若趋岐山，熟麦千顷，为之外仓，无也。贼有邪计，其来必矣。秋七月，姜维复率众出岐山，闻邓艾已有备，乃回。从董亭趋南安，艾据五城山以拒之。维与艾争险不克，其夜渡渭东行，原山趋上归，艾与战于断谷，大破之。以艾为镇西将军，都督陇右诸军事。维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归，济失期不至，故败，士卒兴散，死者甚众。蜀人尤是怨维，为尚书谢求自贬黜，乃以魏将军行大将军事。八月庚午，召司马昭，加号大都督，奏事不明，假黄钺。癸酉，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。九月，以司徒高柔为太尉。文钦说无人以伐魏之力，孙俊使钦与骠骑将军吕据及车骑将军刘纂、镇南将军朱毅、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，以图清徐。俊见之于石头，欲报急，以后事复从父弟偏将军林。丁亥，郡卒，无人以林为侍中、五位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召吕据等还。己丑，吴大司马吕岱卒，年九十六。始，岱亲近吴郡徐元，慷慨有才智，岱知其可成，赐金钩与共言论，后遂见拔， 官至侍御史。原姓中壮，好直言，待时有得失，原者见证，有公论之。人或以告待，待叹曰：“是我所以贵得冤者也。”及原死，待哭之甚哀，曰：“徐得冤，履待之亦有，今不幸，待复于何闻过？”谈者美之。吕据闻孙林待孙俊辅政，大怒，与诸都将联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。林更以胤为大司马，代吕岱驻武昌。据引兵还，使人报胤，与共废林。冬十月，林遣从兄献将兵逆据于江都，使中使斥文钦、刘纂、唐咨等共击取据，又遣侍中左将军华容、中书丞丁彦告谕胤宜速去意。胤自以获吉，因刘荣彦乐兵自卫，召典军杨崇、将军孙资告以临为乱，破荣等使作书难临，临不听，表言胤反，许将军刘成以封爵，使率兵计攻为胤。胤又结荣等，使诈为赵发兵，荣等不从，皆杀之。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，将士见攻出，必为临救攻。时夜已半，胤誓与拒期，又难举兵相攻，乃约令不屈，说吕侯兵已在近道，故皆魏胤尽死，无离散者。胤颜色不变，谈笑如常。时大风，必小拒不至，临兵大会，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，一胤三族。即有大赦，改元太平。或劝吕据奔魏者，据曰：“吾耻为叛臣。”遂自杀。以司空郑冲为司徒，左仆射卢毓为司空。欲故让骠骑将军王敞、光禄大夫王观、司隶校尉琅琊王祥，诏不许。祥性至孝，继母朱氏欲之无道，祥欲恭谨。朱氏子懒，年数岁，每见祥被处踏，则涕泣抱持母。母以非礼使祥，懒则与祥俱往。及长娶妻，母虐使祥妻，懒妻亦屈而共之，母患之，谓之少止。祥见有食欲，母身疾之，密使镇祥。懒知之，竟起取酒，祥争而不语，母俱夺反之。自后，母赐祥传，懒折先尝，母惧懒至毙，遂止。汉末遭乱，祥隐居三十余年，不应周郡之命，母终悔悴，杖而后起。徐州刺史吕虔袭为别驾，委以周氏，周界清静，政化大行。时人歌之曰：“海夷之康，时赖王祥，邦国不空，别驾之功。”十一月，吴孙林迁大将军。林富贵巨傲，多行无礼。郡从地县常遇诸诸葛恪，郡后遇之，官至右将军、吴难都、 平九官事。临豫县伯于郡时，县怒，与将军王敦谋杀林，事谢，林杀敦，县服药死。二年春三月，大梁城侯卢玉卒。夏四月，吴主临政殿，大赦，使亲政事。孙林表奏，多见难问。有科兵子弟十八以下、十五以上三千余人，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，使将之，日于院中教习，曰：“吾立此君，欲与之俱长。”有朔出中书使大帝时旧事，问左右侍臣曰：“先帝朔有特制，今大将军问事，但令我殊可耶？”常时生梅，使黄门至中藏取密，密中有熟史，召问藏吏，藏吏叩头。吴主曰：“黄门从而求密耶？”吏曰：“向求，实不敢与。”黄门不服。吴主令破熟史，使中造，因大笑谓左右曰：“若使先在密中，中外当俱失，今外失礼造，此必黄门所为也。”结之，果服，左右莫不惊悚。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素与夏侯玄、邓阳等友善，玄等死，王陵、吴秋俭相继诛灭，但内不自安，乃清躺藏镇师，驱赦有罪以收众心，蓄养扬州青霞数千人以为死士。因吴人欲向徐恶，请十万众以守寿春，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吴寇。司马昭出秉政，长史贾充请遣参佐慰劳四征，且观其志。赵遣充至淮南，充见旦，论说时事，因曰：“洛中诸贤皆愿善待，君以为如何？”旦厉声曰：“卿非贾豫州子乎？世受未恩，岂可欲以社稷疏人乎？若洛中有难，吾当死之。”充默然，还言于昭曰：“诸葛诞再在扬州，得示众心，今召之必不来，然反急而祸小，不召则反迟而祸大，不如召之。”昭从之。甲子，召以旦为司空，召赴京师。旦得诏书，欲恐，以扬州刺史岳林见己，遂杀林，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，扬州新赴胜兵者四五万人，据鼓足一年时，为闭门自守之计。遣长史吴刚将少子进至吴，称臣请救，并请以衙门子弟为质。吴唐印吕据之妻，皆夏口都孙一之妹也。六月，孙林使镇南将军朱毅自虎林将兵袭一，亦至武昌，一将不屈来奔。以四，召拜一车骑将军胶州牧，封吴侯，开府必召，仪同三司，衮冕赤系，侍从封后。司马昭奉帝及太后讨诸葛诞。吴刚至吴，吴人大喜，使将军权益、权端 唐咨、王祚将三万众，与文钦同救旦，以旦为左都护，贾节大司徒，骠骑将军、青州牧，封寿春侯。亦从之子端，其从子也。六月甲子，车驾刺相。司马昭督诸军26万进屯丘头，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，都督杨玉诸军事，与安东将军陈谦等为寿春。基使至，围城未合，文钦、权益等从城东北阴山城险，得将其众突入城，招赤基敛军坚壁，基累求进讨，会吴朱毅率3万人进屯安丰，为文钦外事，召基引诸军转据北山。基谓诸将曰：“今围垒转固，兵马相及，但当精修守备以待月意，而更移兵守险，使得放纵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。”遂守便宜，上书曰：“今与贼家对敌，当不动如山，若迁移一险，人心摇荡，于是大损。”诸军并据深沟高垒，众心皆定，不可轻动，此御兵之要也。书奏报听。于是基等四面合围，表里再重，堑垒甚峻。文钦等朔出范围，逆基走之。司马昭又使奋武将军兼青州诸军事石苞、都兖州刺史周泰、徐州刺史胡志兼瑞族为游军，以备外寇。泰击破朱毅于阳渊，一走，泰追之，杀伤2000人。秋七月，吴大将军林大发兵出屯霍里，复遣朱毅率将军丁奉、黎飞等5人前解寿春之围，亦留辎重于都路，进屯漓江。石苞、周泰又击破之。泰山太守胡烈以骑兵5000袭都路，进焚一资粮，亦将余兵十隔夜走归孙林。林使亦更死战，亦以士卒伐食，不从林命。林怒。九月己巳，林斩邑于霍里，辛未，引兵还建业。林既不能拔出诸葛诞，而丧败士众，自戮名将，由是无人莫不怨之。司马昭曰：“亦不得至寿春而无人杀之，非其罪也。欲以谢寿春而兼旦邑，使其犹望救耳。今当兼围，备其月意，而多方以误之，乃纵反谏，扬言无救方至，大军伐食，分遣雷吉救古淮北，事不能久。但等一宽自食，俄而城中乏粮，外救不至。将军蒋班、交仪皆旦复心谋主也，言于旦曰：‘朱毅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，孙林杀邑而归江东，外以发兵为名，内实作虚成败。今宜及众心上固，士卒私用，并立决死攻其一面，虽不能进克，犹有可全者，空作守死无为也。’文钦曰：‘公今举10余万之众归命于吴，而亲与全端等 皆同居死地，父兄子弟尽在江表，而孙林不欲来，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？且中国无岁无事，军民病疲，今守我一年，内变将起，奈何舍此欲成为侥幸乎？班仪故劝之，亲怒，但欲杀班仪，二人惧。11月，契旦于城来降。权益兄子辉仪在建业，与其家内争讼，携其母将不屈数十家来奔。于是亦与兄子敬及全端地偏吉皆将兵在寿春城中。司马昭用黄门侍郎钟会策密为辉仪作书，使辉仪所亲信击入城告义等，说吴中怒义等不能拔寿春，欲尽诛诸将家，故逃来归命。12月，义等率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，城中震惧，不知所为。赵拜义平东将军，封临湘侯。端等封拜各有赐。汉将为文卫分关中兵以赴淮南，与程须向秦川，率数万人出洛谷至神岭，时长城击鼓甚多，而守兵少。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拒之，以拒围。为避于芒水，朔挑战，望爱不应。是时为朔出兵，蜀人愁苦。中散大夫焦周作仇国论以讽之曰：或问王古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数如何？曰：吾闻之，楚大无患者常多慢，楚小有忧者常思善。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智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践蓄众，以弱避强，此其术也。或曰：囊者项强汉弱，相与战争，项羽与汉约分鸿沟，各归西民。张良以为民志已定，则难动也，率兵追羽，终必项氏，岂必由文王之事乎？曰：当商周之际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喜所专，深根者难拔，据固者难迁。当此之时，虽汉祖安能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乎？及秦霸侯治守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遂易主，或越易攻，鸟惊兽害，莫之所从。于是豪强并争，虎烈狼分，及薄者或多，持厚者渐吞。今我与彼皆传国义士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时有六国并聚之势，故可为文王，难为汉祖。夫民之疲劳，则骚扰之兆生，上慢下暴，则瓦解之行起。晏曰：设性数跌，不如审发。是故智者不为小利一目，不为意思改步，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。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，成众民劳而夺食神也。如遂及武独争，土崩势生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 将不能谋之矣。三年春正月，文钦谓诸葛诞曰：“将班交仪，为我不能出而走。全端全意又率众逆降，此敌无备之时也，可以战矣。”但及唐咨等皆以为然，遂大为攻惧，昼夜五六日攻南围，欲绝围而出。围上诸军临高发十车火箭，逆烧破其工具，使石雨下，死伤毙地，血流盈堑，复还城。城内石转结，出降者数万口。钦欲进出北方人省时，与无人坚守，但不听，由是争恨。钦素与旦有隙，徒以计和，事急欲相疑。钦见旦计事，旦遂杀钦。钦子渊虎将兵在小城中，闻钦死，勒兵复之，众不为用，遂单走于城出，自归于司马昭。君立请诛之，昭曰：“亲之罪不容诛，其子固应救路，然渊虎以穷归命，且城未拔，杀之是奸其心也。”乃射渊虎，使将数百骑巡城，呼曰：“闻亲之子犹不见杀，其余何惧？”又表渊虎皆为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城内皆喜，且日益饥困。司马昭身自临危，见城上持弓者不发，曰：“可攻矣。”乃四面进军，同时鼓噪登城。二月已有，克之。但窘急，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，司马狐奋步兵击斩之，夷其三族。但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猎，不降，每斩一人则降之，族不变，以至于尽。吾将于权曰：“大丈夫受命其主，以兵救人，既不能克，又束手于敌，吾弗取也。”乃免胄冒阵而死。唐咨王祚等皆降，吴兵万众，弃仗山击。司马昭初为寿春，王姬石苞等皆欲急攻之。昭以为寿春城固而众多，攻之必力屈，若有外寇表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，天启或者使同旧路，吾当以权策迷之，但坚守三面，若吴贼路道而来，军粮必少，吾以游兵轻骑决其转输，可不战而破也。吴贼破，亲等必成擒矣。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，卒不凡攻而破。义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，吴兵世家在江南，不可纵，宜息坑之。昭曰：“古之用兵，全国为上，戮其元恶而已。吴兵救得王桓，是可以是中国之大度耳。”一无所杀，分布三河禁郡以安处之，拜唐咨安远将军，其余皮将衔甲卫号，众皆悦服。其淮南将士利民为旦所胁掠者，皆赦之。听文渊兄弟收敛赴丧，挤其车牛，置葬归墓。 昭谓王姬书曰：“出义者云云，求疑者甚众，实谓临旅，亦谓疑然。将军深算利害，独秉固志，上为诏命，下具众议。终至制敌擒贼，虽古人所述，不是过也。”昭欲遣诸军轻兵深入，昭迎唐咨等子弟，因信有灭吴之事。王姬谏曰：“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，结江表之兵以为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众死者大半。姜维因陶溪之力轻兵深入，粮饷不济，均复上归。夫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虑难不深。今贼新败于外，又内患未靡，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。且兵出余年，人有归至。今福国十万，罪人思德，自历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胜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，自以所获已多，不复追奔，惧挫威也。”昭乃止。以姬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进封东武侯。洗澡齿曰：“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义也，可谓能以德攻矣。夫建业者义道，各有所上而不能兼并也。故穷武之雄必于不仁，存义之国丧于懦退。今一争而擒三叛，大虏无众，席卷淮府，福国十万，可谓壮矣。而未及安坐，赏王姬之功，众会无人，结异类之情，宠冤葬亲，望仇息之戏，不救旦众，使扬土怀愧。功高而人乐其成，业广而敌怀其德。武昭济夫，文算又洽，推世道也，天下其孰能当之哉？”司马昭之客寿春，钟会谋划居多，昭亲待日隆，委以复心之任，时人比之子房。汉姜维闻诸葛诞死，复还成都，复拜大将军。夏五月，昭以司马昭为相国，封晋公，食邑八郡，加九锡。昭前后九让，乃止。秋七月，吴主封故齐王奋为张安侯。八月，以骠骑将军王敞为司空。昭以关内侯王祥为三老，郑晓彤为五更。帝率群臣议太学，行养老起言之礼。晓彤玄之孙也。吴孙林以吴主亲揽政事，多所难问，甚惧，反自获礼，遂称疾不朝。始帝威远将军惧入苍龙门宿卫，五卫将军恩、偏将军干、长水校尉凯分屯诸营，欲以自固。吴主恶之，乃推诸公主死意。全公主惧曰：“我实不知，皆诸惧二子熊损所白。是时熊为虎林都，损为外部都，吴主皆杀之。损妻即孙俊妹也。林见不从，由是亦惧。吴主因与全公主及将军刘成谋诸林， 权后父上为太常、卫将军，吴主为上子黄门侍郎纪曰：“孙林专事，轻小于孤。孤前斥之，使速上岸，为唐咨等作援，而刘胡中不上岸一步，又委罪于朱毅，擅杀功臣，不先表文，驻地桥南，不复朝见，此为自在，无所复畏，不可久忍，今归取之。卿父做中军都督，使密严整事马，孤当自出临桥，率宿卫虎骑左右，吾男一时为之，作板诏，斥临所领皆解散，不得举手。正耳自当得之，卿去，但当使密耳，请宣召卿父，勿令卿母知之。女人既不晓大事，且临同堂子，邂逅漏泄，勿辜非小也。”既承诏以告上，上无远虑，以欲继母。母使人密谕林。九月戊午，林业以兵袭上，直之，遣帝恩杀刘成于苍龙门外，毙明，遂为功。吴主大怒，上马带剑直攻欲出，曰：“古大皇帝嫡子在位已五年，谁敢不从者？”侍中近臣及乳母共千攀止之，不得出。探诈不实，马权后曰：“尔父愧愧，拜我大事。”又遣呼祭，祭曰：“臣父奉诏不谨，父上无面目复见，因自杀。”临使光禄勋孟宗告太庙，废吴主为会稽王，召群臣议曰：“少帝荒病昏乱，不可以处大位成宗庙，以告先帝废之。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异议。”皆震怖，曰：“为将军令。”临遣中书郎李崇夺吴主喜寿，以吴主罪颁告远近。尚书桓疑不肯署名，临怒杀之。典军施政劝临迎立琅琊王修，临从之。几位临使宗正楷与中书郎董昭迎琅琊王于会稽，遣将军孙丹送会稽王亮之国。亮时年十六，喜权上于零陵，寻追杀之，遣权公主于豫章。冬十月戊午，琅琊王行至曲阿，有老公遮王叩头曰：“世久变生，天下永永。”是日晋级布塞亭。孙林以琅琊王未至，欲入居宫中，召百官会议，皆惶怖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选曹郎于四曰：“明公为国一州，处将相之任，善废立之威，将上安宗庙，下会百姓，大小踊跃，自以依祸复现。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宫，如是群下摇荡，众听疑惑，非所以永忠忠孝，扬名后世也。”临不义而止。四藩之子也。临命帝恩行丞相事，率百僚以圣谕法驾迎琅琊王于永昌亭，筑宫以五丈为便殿，设御座。己卯，王至便殿，指东厢。 孙恩奉上喜服，王三让乃受。群臣以赐奉饮，王就剩余，百官陪位。临以兵千人迎于半野，败于道侧，王下车答拜。即日欲正殿，大赦，改元永安。孙林称曹莽臣，亦却上书，上印绶，节钺，求避贤禄。吴主引荐未遇，下诏以林为丞相、荆州牧，增邑五县，以恩为御史大夫、卫将军、中军都，封县侯。孙据、干、凯皆拜将军、封侯，又以长水校尉张布为辅翼将军，封永康侯。先是，丹阳太守李恒朔以氏亲琅琊王，其妻席氏见之，恒不听。琅琊王上书其喜他郡，赵喜会稽。即琅琊王即位，李恒忧惧，谓妻曰：“不用轻言，以至于此。吾欲奔魏，何如？”妻曰：“不可。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过重，既硕作无礼，而复逆自猜贤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归，何面目见中国人乎？”恒曰：“既何所出？”妻曰：“琅琊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显于天下，终不以私贤杀明君矣。可自求异域，表列前师，显求受罪。如此，乃当逆见忧饶，非但值活而已。”恒从之。吴主诏曰：“丹阳太守李恒以往事之贤，自居私败，夫射钩斩屈，在君为君，其遣恒还郡，勿令自疑。”又加威远将军，授以其己。己丑，吴主封故南阳王何子浩为乌程侯。群臣奏立皇后、太子。吴主曰：“朕以寡德奉承宏业，立世日浅，恩泽未夫，后妃之号、四子之位，非所及也。有私故请，吴主不许。”孙林奉牛酒诣吴主，吴主不受。即诣左将军张布，酒酣，出怨言曰：“初废少主时，多劝吾自为之者，吾以陛下贤明，故迎之，帝非我不立。今上礼见据，是与凡臣无异，当复改图耳。”不以告吴主，吴主贤之，恐其有变，硕加赏赐。勿虚。吴主诏曰：“大将军掌中外诸军事，侍统繁多，其家卫将军、御史大夫恩世忠与大将军分省诸事，或有告临怀怨武上欲图反者，吴主执以复临，临杀之，由是易惧。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，吴主许之。临进斥所都中营精兵万余人，皆令装载，又取武库兵器，吴主咸令给予。临求中书两郎点之荆州诸军事，主者奏中书不应外出，吴主特听之，其所请求一无违者。”将军魏邈说吴主曰：“临居外必有变。” 五卫士师硕又告林谋反，吴主将讨林，密问府义将军张布，布曰：左将军丁奉虽不能立书，而计略过人，能断大事。吴主召奉告之，且问以计划。奉曰：丞相兄弟之党甚盛，恐人心不同，不可足制，可因蜡会有弊兵以诛之。吴主从之。十二月丁卯，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，林闻之不悦，夜大风，发乌扬沙，林亦惧。戊辰蜡会，林称疾不治，吴主强起之，使者十余倍，林不得已，将入众止焉。林曰：国家屡有命，不可辞，可欲整兵，令府内起火，因事可得速还。遂入，寻而火起，临求出。吴主曰：外兵自多，不足烦丞相也。临起离席，奉布目左右覆之。临叩头曰：愿喜交州。吴主曰：卿何不喜腾印吕据于交州乎？林复曰：愿莫为官奴。吴主曰：卿何不以印据为奴乎？遂斩之。以林首令其众曰：诸与林同谋者皆赦之。放杖者五千人。孙凯乘船欲向北，追杀之。夷林三族发孙俊官，取其印绶，着其墓而埋之。己巳，吴主以张布为中军都，改葬诸葛恪、唐印、吕据等。其离客等事原袭者，一切照还。朝臣有起为诸葛恪立碑者，吴主诏曰：盛夏出军，士卒伤损，无尺寸之功，不可未能。受托孤之任，死于庶子之手，不可未至。遂寝。初，汉昭烈留魏延镇汉中，解石兵诸围以御外敌，敌若来攻，使不得入。及兴事之意，王平、汉据、曹爽皆成此志。及姜维用事，建议以为措守诸围，势可御敌，不获大利。不若使敌至，诸围皆敛兵聚鼓，退就汉乐二城，听敌入平，众关头镇守以汉之，令游军旁出以伺其虚。敌攻关不克，也无散谷，千里运粮，自然疲乏，引退之日，然后诸城并出，与游军并力搏之，此舔敌之术也。于是汉主令都汉中胡济却驻汉寿，监军王韩守乐城，护军蒋斌守汉城。四年春正月，黄龙二县宁陵井中，先是顿丘冠军杨甲井中屡有龙县，群臣以为吉祥。帝曰：龙者君德也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朔趋于井，非佳兆也。作乾隆诗以自讽。司马昭见而恶之。夏六月，京陵穆侯王昶卒，汉主封其子陈为北帝王，寻为新兴王，乾为上党王。 尚书令陈芝以巧佞有宠于汉主，姜维虽位在之上，而多率众在外，西侵朝政，权任不及之。秋八月丙子，知卒。汉主以仆射益阳董厥为尚书令，尚书诸葛瞻为仆射。冬十一月，车骑将军孙一为弼所杀。是岁，以王基为征南将军、都督荆州诸军事。